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3集。就后悔，非常后悔。教练浑身一震，他反应过来，这是刚刚在休息室看到的秦冉的朋友。 秦小姐，你们聊，我回去接受采访。 教练也被邀请了采访，准备把秦冉带回休息室再回去。眼下见程俊他们来了，就没有再继续跟秦冉走，而是又飘着回到了正在接受采访的易继明等人中间。WAT 的教练还在自己的休息室没有出来， WAT 的队员们倒是在。浪听到声音也看了秦冉一眼，眼中没有半点落败的失落，而是找到一种竞争对手的兴奋。 希望下一次能跟你和杨飞对战。 下次他就不打了。等教练跟 WAT 的人都走了，程木原先有些面瘫的脸这会儿才抽了抽，他想起了秦冉的话。解释？你这还能怎么解释啊？陆兆颖从秦冉登上账号直到现在，整个人都还是飘的。他十分信任的，并且一直相信的只玩辅助牌的段位积分都不是特别高的秦小冉呢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送给俊爷三张神牌的一区大佬了？玩攻击牌还六到不行，都能冲进敌方把浪杀了，还能轻飘飘的撕血逃生。陆兆颖从第一面见到秦冉的时候，就莫名的对他有一种信任感，所以当初跟程俊查都没有查，就放秦冉进了校医室，对秦冉说的话也是坚信不疑。心眼多如陆兆颖，也从来没有想过秦冉会骗他骗得这么惨。陆兆颖脑袋晕乎乎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能是因为看江冬夜太过幸灾乐祸了。程俊却是笑了笑，他靠在一边点点头，一双漆黑深邃的眸子半点也没有偏移，半晌后颔首，似乎还微微笑着说， 你说。 这游戏一开服我就开始玩了，好像分段还挺高的，就被人看中去打职业赛了。秦冉开口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程木总觉得秦冉说的好像轻飘飘的，是个人就能去打职业赛一样。他的嘴角终于成功的再次抽了一下。程俊嗯了一声，他眯了眯眼看向秦冉。 继续。 我明明退役了，但 OST 前任教练没有划掉我的名字。程俊就挑眉看着他，那双清淡似乎氤氲着雾气的眼睛。秦冉终于深深低下头，不再挣扎。眼下比赛刚打完，周围都是工作人员。陈俊点点头，垂在两边的手捏了捏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压抑住，才云淡风轻地看向秦冉。秦冉莫名地听出了回去再好好聊的意味。采访区，主持人跟讲解员都在。 一闪，请问刚刚那个小姐姐是你们哪里找到的神仙队员？ 主持人往几个人身后探了探，没有看到秦冉，感觉万分失望。不只是他失望，一直待在直播前的网友也失望。OST 没有出杨飞前，所有人都觉得 OST 战队这次是真的输定了。毕竟两个新人，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正式赛场，一个连青训生都不是。众多网友 9.9 比1的赔率不是开玩笑的。最后秦冉那一波爆发直接带走了浪，平心而论，这一次浪就算面对新人都没有放松的。在这种情况下能带走他两张牌，足以能说明秦冉对卡牌的控制力还有技能的计算，他的爆发就不用说了。 能玩九州游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杨飞想要带走浪的牌，也不一定能够全身而退。浪的稳跟实力是众所周知，大家公认的，无论在哪场比赛，他都能把自己发挥到极致。有好几回跟杨飞都是以微弱的差距决出胜负，没有人会觉得浪发挥不好或者放水。曾经有人感叹，浪如果比杨飞早出几年或者晚出几年，都不会是现在这样，他也注定是属于自己那一个时代的人。如今 OST 有一个杨飞不够，还多了个新人 Q2， 他们本来就处于九州游几乎不败的地位了，眼下还有谁能跟他们抗衡啊？这个 Q2 是谁，不仅仅是主持人跟解说员想要知道的，也是屏幕前的众多网友迫切想要知道的。 新人 易继明摇了摇头，顿了顿，然后笑道， 他不是新人，是跟我们同一时间进战队的，不过发生了一些事，他没有继续留在战队。杨神今天状态出了一些问题，才不得不逼着他上场，以后大概可能很少有这个机会了。当然在此也特别感谢杨神。 正在顾西池实验室看直播的杨飞看了一眼微博，前一秒他的粉丝大队还在哭天喊地地说，杨神你怎么了，你在哪儿，你没事吧，下一秒就铺天盖地的，谢谢杨神，杨神没事你以后可以多失踪几次，仔啊求你多逼逼他上场好不好。虽然这也是杨飞最希望看到的，此时还是有些忍不住，这确定是他的真爱粉吗？当然这件事最受益的还是开局之前下了 9.9 倍豆子的人，那些把全部身家压到 WAT 那边的网友说起来都是一脸的沧桑， 就后悔，非常后悔，为什么当时不相信 OST 的实力呢？ 网友们在 OST 战队那些人的采访结束后，澎湃不已的心都还没有平静下来。有人在 OST 战队官网，在易继明微博，在杨飞等等各种微博下面问， 刚刚那个小姐姐的微博呢？ 问了好半晌，才有人出来默默地说了一句， 大家还记得杨神一个月前艾特 QR 这个人吗？ 教练他们回来的时候，陆兆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坐在杨飞之前坐着的电竞椅上思考人生，程木比他要稍微好一点。 你不是说你段位不够，不能和我匹配吗？ 陆兆颖悠悠地看着秦闪，秦闪半点也不心虚，啊，我至尊二十星，只有至尊一星才能跟我双排，跟你双排我需要调到宗师，我确实是段位不够，没骗你。陆兆颖的心口又被狠狠插了一刀， 你早就知道俊爷是你的好友？ 陆兆颖不太清晰地想起了秦闪第一次登录成俊账号的时候，顿了一下，秦冉咳了一声，没有再理直气壮，最后受不了了，他答应陆兆颖给他送三张神牌，陆兆颖才一脸悲痛地点点头，表示十分大方地原谅了秦冉。陈俊就瞥了他一眼，挑了挑眉，但没有开口说什么。正巧教练跟易继明等人推门进来了，那个颜在哪？秦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微微眯眼。这件事教练在比赛前就心里有数了，只是当时因为想着比赛，他没有多跟颜说什么。眼下见秦冉提出来，他微微颔首， 在另一个休息室。 秦冉点点头，笑了笑，只是眸底一片冷色的光，朝教练抬抬下巴，走。易继明给杨飞打了一个电话，知道他现在状态还行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听到秦冉跟教练的对话，他抿了抿唇，眼眸浸染了黑，面色沉下。 我们去找他。 教练没有听到，他却是听到了陈俊之前说的话。如果没有秦神的那个朋友，杨飞会被送到医院，最后手 会留下后遗症。这对一个电竞选手来说，是足以毁灭一切的打击。 OST 替补人员的休息室，岩并没有上场，也没有去观众席，他只是坐在休息室转播屏幕前看着比赛现场。原本教练这么淡定，他以为他下的药对杨飞没有什么影响，直到秦然等人上场，他才意识到杨飞真的中招了。岩那个时候差点笑了，他不认识秦然，但他认识小鱼，知道凭借易记名根本就不是狼的对手。当时他还想什么来着？不出半个小时 OST 战队就要输的。可没有想到，游戏确实没有进行到半个小时，因为20分钟秦冉就结束了战斗。他对女娲这张牌的熟练度比杨飞还要高。严觉得眼前有些发黑，他听着易记明的赛后采访，又拿起手机刷了一下微博，跟着网友们几乎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杨飞之前发的微博，手速比杨飞快，杨飞很想同台的，曾经是 OST 的队员，一区手握三张神牌的大神。一切的一切全都指向同一个终点。严不是那群网友，他身在战队，自然比普通网友知道的多，更知道三张神牌并不是团队开发出来的，而是一个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